听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量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Beautiful Sunday， 时间来到六点十分，收听紧嘅咧就香港电台第一、第二、第五同埋普通话台都联播紧嘅 Beautiful Sunday 啊！嗱，而家咧室外录的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1%，再加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啊！提提大家啦，今日咧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咁啊稍后咧局部地区有骤雨噶。至于最高气温咧就约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明日咧有几阵雨，而本周中期咧风势颇大，早上天气稍凉嘅。呢一种咧天气稍凉咧，应该大家都期待咗好耐噶啦。唔知道到底凉成点咧，会唔会真系好有秋天嘅感觉咧？如果真系嘅话咧，都系我林慧所期待啊！听住少少嘅雨声咧，谂起过去一个星期嘅天气咧，都认真麻麻地。展望我哋未来一个星期会有多啲阳光，多啲晴天啦。 你我试过接吻，习惯了接上瘾，上瘾到劫去我明明是主的一生。剩低身份责任，而我也吃过教训，爱甜爱太过近，过近会引致我盲目窒息，死于假亢奋，长期循环着这 love song， 能如何投入你这 love song， 怎么我未觉被爱只心冷寒，你觉得这叫 love song， 我却时时问我What's going on？ 只得你編曲監製作曲填詞。I don't love this song。Baby come back to me。明明隨著旋律奔馳，你卻要逼我換一種拍子，不可以。Now you see what I see。談情誰為紅極一時，你創作的愛是一張廢紙。 很多作曲填词人咧都喜欢将自己的亲身经历摆入歌曲入面。至于 Aga 的这一首 So Called Love Song， 不知道有没有同感呢？ 有啲情歌咧，一创作出嚟嘅时候咧，特别容易令人有共鸣嘅。啱啱呢首同埋嚟紧呢首，边一首更加代表到你呢？ 的士车厢里，尽管挨近你，甚至挤迫得你喘不过气。未去到结尾，并不知相恋这段路太短，沿路数十里，怎么刻骨铭记？任我再接送你，你边走边叹气，原来白费心机。继续爱你令我自卑，也许爱到最远，我们只得八公里，还可以缠绕你几公里。难为我，容忍我，都是你。挨够你，挨够你，一路自弱至死，亦不肯放低你。从今起离开你几千里，行两步挨两步，但求为你就放下你。 记得咧，啱啱听紧而家嚟自梁汉文嘅呢一首《百里公路》咧。当林慧读紧中学嘅时候咧，呢首歌就退出。当其时咧就唔系太明白嘅，所以有啲歌咧真系要听翻咁多年之咧先识。 司机怎讲笑，亦不懂再试。咪变好比心跳，不可再跳。让你我见证幸福的风景，一串串变少。回望到后镜，自己都不见了。习惯每晚接你，换街灯饰太美，为求做你司机。看尽处处是纪念碑，我竟闭上两眼看成这一世福气。还可以缠绕你几公里，难为我，容忍我，都是你。挨够你，挨够你，一路自若至死，不肯放低你。从今起离开你几千里，行两步挨两步，越行越远，离我万里。 无论相隔几远都好啦，今朝早只要你打通电话1872388咧，都可以为你一啲记挂住嘅人咧送上一啲点唱祝福，或者可以同我林慧芭比倾下偈啊！当然啦，送完啲惨情歌咧，都系要缓一缓和一下啲气氛先啊！咁嚟之后呢一首作品咧，净系听个前奏同埋佢用嘅音乐选择，呢一种嘅声音咧，都可以令到人有一种舒服嘅感觉嘅。如果你呢一刻咧系啱啱瞓醒，又或者准备用运动咧展开你新嘅一天、新嘅一周，希望可以刺激到你啊！ 曾自问样子真太笨，曾自问外表都不怎么吸引，却妄想跟你同行，请你明白我已暗中因你倾心。人越近越不敢发问，人越近越不敢将我心拉近，我的心窝已下沉，心里留住了自由苦困。如何在你心窗一角朦胧呈现我的爱，纵使骤晴骤雨，尽管纷纷暗，祈求在你窗外徘徊，任这风吹雨打去，我仍然情愿更甘心不悔恨。 1872388打通电话咧，今朝早吓系我哋呢一个时段，香港电台第125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 咧，有我林慧芭比喺呢度咧，同你一齐倾一倾偈啊！讲下近来咧，可能有啲好想同大家讲嘅打气说话啦，或者系因为疫情期间咧影响咗你哋嘅团聚啊，又或者系见面嘅机会，都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同佢倾下偈，送上多一啲嘅祝福问候同埋打气啊！

相信呢一首作品咧，到到而家今时今日咧，如果大家中意唱歌或者系唱卡拉 OK 嘅朋友咧，都系一首热门嘅作品啊！野孩子，佢系杨千嬅。 整个下午，从交换礼物到肩并肩坐在一起，从这里聊到哪里，又聊到哪儿去？我不是故意注意，是不小心听见，不小心抬头看见玻璃的画面，看见男孩为女孩拭去眼角泪珠，女孩在男孩肩上露出甜蜜的微笑。 上时分咧，听我呢一啲咁轻松嘅作品咧，都希望可以为你全日带嚟好嘅心情啦。佢都有唱到佢嘅歌名出嚟嘅，嗰、那个名字叫做黏黏黏黏，佢系黄心凌啊，即系黐住你黐住你咁嘅意思啦吓。唔知道今日星期日你最想黐住嘅又系边个咧？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旋， 有时帮人都可以有意想不到嘅效果嘅。培育香港音乐创作人的 project Miss Chan Chan 一开始就想着帮下一班年轻的 musicians， 但是出来的合作反而令他觉得突破到自己一贯的音乐路向。作曲由吴林峰，填词是 T-Rex， 编曲由郑子乐，监制是 Edward Chan。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有陈洁玲 featuring 柳应婷、MC 张天赋、Eagle、Lucas、梁瑞芳以及陈乐的标本。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 周星驰，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专业贴文形容位于马里兰州他目前留医的军方医疗中心非常好，又赞扬医疗中心的医生、护士和所有人，以及在其他同样出色医疗设施的医护人员都相当了不起。特朗普形容疫情为瘟疫，又说过去6个月在抗击这场瘟疫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在医护人员协助之下，他现时感觉好好。特朗普私人医生康利见记者的时候说，对于特朗普的治疗进展感到非常乐观，重新入院是预防措施。医疗团队另一名医生就说，特朗普的呼吸没有问题，心脏、肝脏、肾脏功能正常，可以如常走动，而且士气良好，情况令人鼓舞。医生说会密切监察特朗普的情况，留意有没有任何感染症状或者因疗程引起的并发症。美国总统特朗普被指向国会施压，要求尽快通过一项针对疫情的救市方案刺激经济。正在军方医疗中心接受新型肺炎治疗的特朗普在社交专页说，强大的美国想要和需要刺激经济计划，呼吁合力将计划完成。较早前国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说，特朗普確診可能改變目前陷入僵局的救市方案談判走向，增加法案通過的可能性。他去信眾議院民主黨人，表示與特朗普政府的談判持續，對達成協議感到樂觀。眾議院日前通過涉及$22,000 billion的救市方案，而財長魯欽提出的方案涉及$16,000 billion。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布立法计划应对他所称的伊斯兰分离主义，又表示要捍卫世俗价值观。马克龙说，法国大约有600万名穆斯林，当中一小撮人有反社会风险。他指出伊斯兰分离主义者对法国构成风险，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法律凌驾其他人，而这类的宗教主义会以不同的借口透过文化或者社区活动散播违反法国法例的想法。马克龙建议立法加强监视穆斯林学校，并加强规管外国对清真寺的资助。有舆论批评他试图打压国内穆斯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对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在纳戈尔诺卡拉巴克地区持续交火深表遗憾。古特雷斯透过发言人说，虽然国际社会一再强烈呼吁停火，但是冲突各方仍然继续军事冲突。古特雷斯指出，军事手段无法解决冲突，持续敌对行为只会进一步加深民众苦难，对话是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这个是他的坚定信念。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本周中期风势颇大，早上天气稍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 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大家好，我是 Ian 陈卓贤。同学仔回到校园咧，少不免会关注一下有没有同学仔或者他们的家人曾经确诊呢个新冠肺炎嘅。就算是有咧，大家都要记得保持开放的态度，不要去挖苦对方。你可以尝试关心对方的近况，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同老师或者家人商量。只要做足防疫措施，好快就适应到翻学的新常态噶啦。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香港拥有全世界其中一个最繁忙的货柜码头，不过无论几忙，始终安全第一。人同车路要清楚分隔，调运货柜的时候要依足安全程序，货柜要叠在平坦坚固的地面，在强风吹袭之前一定要用承揽扎稳货柜，做足安全措施。劳工处相信注意安全，日子自然更美好。查询热线2559-2297。 师培私家星期天， 你有没有想过读完书之后回去母校读工作呢？今日的嘉宾来自印尼的 Aska， 他就是这样了。 Hello Aska。 Hello， nama saya Aska， sekarang tinggal di Hong Kong udah tahun ke-7. Jadi datang ke Hong Kong tahun 2013 dan belajar di Hong Kong, masuk uni, setelah lulus saya sekarang kerja di salah satu universitas di Hong Kong. Ya, ini udah tahun ke-7 stay di sini, jadi ya udah sekitar 7 tahun. Jadi 4 tahun untuk uni dan seterusnya kerja di universitas. 原來 Aska 喺2013年就嚟咗香港讀書，而家喺同一間學校度做嘢。在香港已经第七年了，想问一下你最初为什么会选来香港读书的？ Itu karena aku dari sekolah internasional, jadinya banyak teman-teman lain yang juga belajar keluar, dan karena itu jadinya kayak tertarik juga gitu loh, kayak mau coba belajar di luar itu sepertinya menarik gitu dan menjanjikan. Cuma pada saat itu orang tua belum kasih izin. Terus setelah coba diskusi lagi, akhirnya orang tua berkenan. Cuma jadinya aku coba cari tempat yang biaya untuk edukasinya masih terhitung terjangkau lah ya. Karena kalau misalnya untuk keluar yang jauh-jauh memang yang biayanya cukup mahal, takutnya membebankan orang tua. Jadinya setelah research dan cari-cari informasi lebih lanjut, kayak lumayan tertarik gitu. Hong Kong salah satu tempat yang belum banyak dieksplor orang sebenarnya, tapi biaya untuk pendidikannya lumayan menjanjikan, dan dia itu menjanjikan sistem belajar dengan bahasa Inggris, jadi kita nggak perlu tahu bahasa Mandarin atau Chinese sebelumnya. Itu untuk kenapa pilih belajar di Hong Kong. 佢话因为咧佢细个系读国际学校，身边好多朋友都系去咗海外读书，所以佢都好想。咁但系最初咧，原来佢嘅父母都唔批准嘅、哦。之后咧，佢要再尝试说服下佢哋，咁最后先俾佢去。跟住佢就揾学校啦，都要揾一啲教育课程系屋企可以负担到学费嘅，因为如果出去好远嘅地方同埋读好贵嘅课程，佢又唔想加重屋企人嘅负担。咁经过一番嘅研究同埋收集更加详细嘅资料，佢觉得香港嘅教育课程好吸引，同埋上堂系用英文，所以佢就唔需要担心听唔明普通话或者系广东话啦，所以佢就有兴趣嚟啦。咁点解之后你又想留喺香港做嘢嘅？ Pilih belajar di Hong Kong. Dan kenapa pilih kerja di Hong Kong adalah karena nanggung. Lebih tepatnya karena nanggung gitu. Karena aku merasa udah belajar 4 tahun. Kalau kita bisa nambah 3 tahun lagi dan dapat PR itu, I think it's worth to try. Untungnya sih dapat ya. Jadi kayak sampai sekarang masih kerja di Hong Kong. Dan in general tinggal di Hong Kong enjoy sih. Jadinya nggak ada penyesalan juga jadinya menikmati aja. 佢话因为佢已经读咗四年书啦，咁啊如果再留多三年咧，佢就可以拎到居留权，所以佢觉得尝试下都系好嘅。好好彩佢喺香港揾到工作，直到而家，其实佢留喺香港做嘢嘅时间咧都系非常之开心，亦都唔会后悔，亦都经常享受当下。嗯，好开心听到你好鍾意喺香港嘅生活啦。咁我知道咧，你喺香港其实而家亦都有好多好好嘅印尼朋友，其中同你一位室友嘅友谊故事亦都好特别嘅，不如分享下。 Jadi sebenarnya aku datang ke Hong Kong itu tahun 2013, jadi masih agak early in the year ya. Jadi 2013 itu belum terlalu banyak orang Indonesia di Hong Kong ataupun di uni aku sendiri. Jadi komunitas Indonesia itu masih kecil. Tapi memang lama-lama semakin meningkat dan semakin meningkat gitu. Jadinya kayak ya kita in the end ketemu banyak teman juga sih. Dan ada juga jadi ada satu cerita yang menarik itu adalah aku punya teman di high school. Sebenarnya itu bukan sort in temennya juga menarik karena jadi kayak intinya bukan teman, lebih tepatnya adik kelas. Jadi pas high school itu pokoknya dalam satu event aku ketemu satu adik kelas yang akhirnya end up menjadi teman. Akhirnya ke Hong Kong juga dan ke uni yang sama gitu loh. Jadi end up kita akhirnya menjadi roommate untuk satu tahun. Jadi di final year, jadi kayak pas aku tahun terakhir di uni dan dia tahun pertama, itu kita jadi roommate untuk satu tahun dan kayak. 佢话佢喺2013年嘅时候嚟到香港，嗰阵时咧其实都未有好多印尼人喺佢嘅学校，咁啊当然之后越嚟越多啦，咁啊最后亦都识咗好多嘅好朋友。而有关于朋友咧，佢有一个有趣嘅故事可以分享。咁有一位喺读高中嘅时候嘅学妹。咁佢就喺一个高中嘅学校活动度撞返佢，之后佢哋成为咗朋友。点知呢喺几年之后呢一位喺印尼嘅学妹呢又嚟香港喎，仲要同佢读埋同一间学校添。佢哋跟住呢仲要做埋室友添。就喺佢大学嘅最后一年同埋学妹嘅大学一年级嘅时候。哇，我相信呢一啲真係可以叫做缘分啦。出国读书遇到朋友，读埋同一间学校，最后仲可以一起住添。哇，虽然咧就唔系好耐，不过一年都够开心啦。我知道咧 ，Aska 咧喺度嘅七年啦，亦都尝试过好多唔同嘅嘢，好多生活嘅体验同埋感受。不如下集请你继续同我哋分享啊！今集多谢晒 Aska，Thank you。 Taruh semua mimpi dan harapan hanya pada dirimu, ku merasa tenang. Awalnya ku kira kau cinta padaku, kau beriku harapan itu. 系思培嘅私家星期天啊！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正式开始接听大家嘅电话。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 握时间听一听电话先。早晨， 早晨啊， 早晨，系咪李先生？早晨啊！ 我是在墨尔本那边打电话来的。 哇，犀利、哦、在墨尔本打来，那一定是有些很特别的原因啊。 是啊、 嗯、 我八年前都打过一次来给你的。 是是讲什么的当其时、 当其时啊都开心啦、啊、即是父母都在那里啊， 嗯嗯， 个女啊读紧医学院啊， 是 个仔啊就快结婚啊， 嗯， 但是这八年之内呢， 是 是父母的声计就走了。 嗯。 啊，咁啊，个女咧就医学院毕业啦，而家做紧医生啦。 系。 啊，最开心的一件事就系琴日我个仔同个新抱生咗个女。 哇，喺卒之都有个小孙女啦。 系啦，终于都即系，所以呢八年之内咧，即系起起跌跌啊。 是啊，人生就是这样、啊、 是 啊，即是刚刚你那八年还有可能往后很多个八年呢，你又看着可能小朋友大啦，跟着可能女女将来又会再有很多新动向啦，都不知道会怎样、啊、跟着再慢慢看着个孙呢又大又读书啊，又识很多东西的时候呢，即是那个感受又很深的，即是每一个经历呢，每一个年头其实遇到的事情都很不一样。 是啊，那再那这去年啦，咁喺嗰度发生咁多事啦，咁、嗯、我哋澳洲啊，一差唔多啦， 嗯， 即系喺嗰度发生嗰啲啊学生啊 credit card 啦，咁都即系令人好伤紧咯。 系啊，即系虽然隔咁远，但系你哋有时睇住啲资讯啊片段嘅时候，都一样有同我哋一样嘅感受，我相信。 有啊，一样、嗯、啊，不过而家疫情咧，我哋嗰边即系。我哋澳洲就系我哋墨尔本就差啲咯。 吓、啊，点解噶？ 系啊，因为我哋墨尔本就早四个星期咧、嗯，就每日都试过700多宗。 嗯 咁咪、封城啦，我哋、 啊、 我哋封城惨过你香港噶，我哋好似封咗成有8个星期，又、 嗯、 好似我哋而家出街咧，只能够离开屋企5公里 嘅 啫。 嗯，有冇话限制只可以每日嘅某几多个人先可以出去买嘢啊？咁样噶？ 啱啊，每日咧每个家庭咧就只能够派一个人出去买嘢。 嗯， 每日咧都系买嘢嘅时间只能够1个钟嘅啫。 系，咁会唔会尽量即系集合埋啲嘢一次过买晒翻屋企，唔使走几转咧？ 系啊，所以。而且我哋，哦，即系开，即系嗰啲铺头开门咧，系得超级市场啊， 嗯、 洗衣身啊， 系， 药房啊， 嗯， 即系必，即系系得几样嘢开嘅啫，其他啲全部要封晒啊。 同埋你哋都啲铺头普遍嘅休息时间都比较早噶嘛，我记得啲超级市场系嘛？ 唔系啦， 唔系啊，而家开得夜咗啊？ 而家好犀利啊！同你嗰阵时话个个嚟楼上 知嘅，系啊系啊系啊， 差天共地啦！而家开到成10点钟嘅， 咁好啊！哇！我想当年我记得放咗学之后嗱嗱声好去啦，如果唔系咧，你好把握个半个钟头买齐你啲嘢食，如果唔系就唔使只有嘢食买。 系啊，我谂你以前星期六日超级市场休息噶嘛？ 系啊，哇！我成日都觉得哇，以前即系啲学生啊，或者其实啲主妇都好把握个时间，因为天黑咧都尽量唔想啲人即系可能揸车都会危险啦，因为好多地方嗰啲街灯都唔系真系咁好嗰啲照明，我记得系街头一支灯，街尾一支灯咯，中间系靠自己嘅电筒先睇到路。以前系， 而家因为佢个设计上咧，中间系到路口咧，即系凡系路口就。即系个路嘅出口咧，就有眼街灯嘅，跟住就冇。 弊在啲路咁鬼长。 系啊，所以咧见到有街灯咧，即系有路口噶啦。 嗯嗯嗯嗯，系咯，啊都系啲回忆啊。咁我要恭喜你，嗱添咗个孙。咁虽然而家咧可能都面对住暂时啦，因为疫情之后咧，我相信会慢慢恢复正常嘅，都希望你哋嗰边嗰啲数字会好啲啦。咁但系即系呢排你哋都要自己注意同埋小心啲。 系啊，搞到我哋而家咧，连见个仙女都见唔到。 嗯，冇办法啦。我谂唔单止你哋嗰区啊，即系就算你话香港咧，虽然好似啲数字叫做缓和咗啲啦，但系我知道好多譬如医院啊，或者特别啲妇产科咧，都仲系有好多人流嘅限制嘅。我之前有个朋友都系啊，早两个月添咗个孙咧，都唔系话即时可以探到佢啊，都系可能限制咗咧，只系得譬如两公婆咁咧，就净系嗰两公婆可以去，就算你话隔住块玻璃都系，香港啲咪隔住晒睇嘅，都唔俾入去嗰一个楼层咯，直头。咁所以我知道其实地方都好小心去控制住呢个疫情，咁你尽量就算点都好啦，一间医院都唔希望传到去妇产科，啲产妇啊或者 B B 咧会都有所感染嘅风险。咁所以其实呢啲措施都系好小心咯，要大家。 不过我哋呢度咧有一个好处啊，个丈夫咧就可以入去里边， 系 陪佢一齐生。 嗯， 即系好似我仔咁，琴日成日都陪个老婆喺里边。 吓，有冇定期向你哋更新啲消息？诶、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咁。 入啦，生咗之后系啊， 第一手资料啊嘛。 系啊，即系但系咧，佢有咧就即系譬如我个仔入咗去里边咧，就唔准出嚟嘅。如果一撤离咧，就入唔得翻入去噶啦。 嗯， 因为感染嘅问题，佢话总之你入去就唔可以出嚟，出嚟就唔可以入去。 嗯，明白明白，系咯，即系每个地方都有佢哋唔同嘅措施啦。嗱，咁我再一次恭喜你之余咧，亦都希望你保重、哦。我都希望嗱，虽然我唔希望八年之后先再听到你嘅电话，因为我相信八年内都会有好多好消息值得你会想打电话翻嚟嘅。咁啊，但系咧，真系大家都保持联络啦。好开心啊，听到你呢一通电话，好似一个老朋友咁样。 嗯，好啊， 系啦， 祝你快乐啦，健康啦、 我都祝你哋快乐啊！虽然大家即系相隔咗一段距离啦，但系即系有时咧，譬如特别系抗疫呢一个心态咧，无论系边一个地方嘅人咧，而家都好齐心嘅，有呢个信念。 咁啊系，我哋墨尔本即系如果喺西方国家嚟讲啊，算叫做几好噶啦，控制得 系啊， 即系 咁噶啦， 死亡到而家都系800几人、嗯，不过就。多数都系啲，好似香港咁咯，死亲都系啲老人家咯。 嗯，都冇办法啦，因为都系比较高风险啲啊，对于呢一个即系疫情嚟讲。好啦，咁你多多保重啦，李生。 好啊， 好啦，问候晒你屋企人啦，拜拜。好开心啊，有时真系咧，事隔咗一段时间，又再听到佢嘅声音，八年之久、哦，即系你而家问翻我八年之前嘅今日做过啲咩，我其实真系唔记得噶啦。但系当有人话俾我听啊，即系有一啲片段发生过，或者屋企有啲开心嘅事情咧，有时偶尔你又觉得好神奇咧，真系可以喺个脑袋入边嘅记忆宝库咧，好似揾得翻嗰一。啲零碎嘅片段同埋记忆咁样，特别系有时啲声音咧，即系比较容易认嘅听众嘅声音咧，真系会记得过又啊，我都觉得好得意啊！呢、這、一个脑袋嘅设计，我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先。早晨，陈伯，早晨啊！ 早晨啊 ，Bobby， 系啊，早晨，点啊 ？Bobby， 我系 Annie， 哦、 我就84岁，我先生咧就87， 吓， 我哋1960年结婚，今咧星期六咧，即系嚟紧个星期六咧，10月10号咧、我就结咗婚60年啦。 哇，咁好犀利，会唔会有啲乜嘢方法庆祝下？ 而家个疫情咧都唔搞到普通食饭聚会，而家限3-4个人都唔搞住啦。咁啊，希望大家平安啊！我而家咧有2个仔，两个新抱，4个孙，大仔咧就女大，仔细，细仔咧就仔大女细， 咁啊几好啊，有个照应， 系啦，咁啊佢两兄弟啲仔女咧最多就大13.5个月，跟住咧即系大仔个细仔咧就。大细仔个大仔咧8个月， 嗯， 咁啊2022年咧就生咗个细孙添， 嗯， 咁就个细孙今年都20岁啦， 嗯， 大孙女咧，大仔嗰个大孙女咧已经喺多伦多咧做紧 nurse 啦， 嗯， 咁我都好开心，而家佢个细佬咧。就 apply 咗上網嗰啲咧，喺香港做嘢，咁咧就9月23号到 但是要隔离在我家里住两个星期才出得街。 那你咪好开心咯，对足两个星期。 不是啊，我日日要买嘢俾佢食啊。 哎呀，咁你都甜在心头啦，对足你两个礼拜又唔出得去，系咪先？ 但是呢，我就好唔舍得咯，咁样运走两句又唔同得佢食佢开心嘅嘢。 唔紧要啦，两个礼拜啫嘛，咪多啲倾下偈咯，攞啲旧相出嚟一齐睇下，有排讲噶啦。 咁又要去银行搞搞佢，第时佢出粮啊，咁而家都系上网出粮啊嗰啲啦，边度有现兜兜数现银嘅啫？ 系啊，俾你数你都惊啦，拎啲钱翻屋企。 我六个礼拜已经打定电话噶啦，打极都冇人接听，咁啊今个礼拜唔知系咪个仔喺外国打翻嚟翻嚟咧打接。 我打的 你又唔接到 我一早起身打 好犀利啊陈伯 我发现你把声 是咩我都好开心啊听到你哋两个其实呢我初初听阿陈伯把声嘅时候呢我真係唔觉得你哋呢有八字头嘅年纪㗎啦我觉得似四十几岁㗎咋你两个把声都系所以呢哇咁精灵活泼嘅原来真係时时都咁多开心嘢喺生活当中唔怪之你咁甜啦两个都 我哋而家咧就结咗婚成几廿年噶啦，咁啊闹交啊都有时都有闹下交嘅。 咁但系有时时都好和睦又好开心啊！ 嗌交， 真系好得意啊！你哋 好话冇， 系最紧要开心，有时都系噶，训练下个转数嘛。即系你话我一句时，我又谂下点话你先咁，咁所以咪咁精灵咯，你两个都。 咁而家咧叫 冇嗌交嘅，不过咧我去亲街咧，佢就笑我。 点解呀？唔带埋佢去啊？ 去亲街咧，冇见你空手翻喎、 哦。 你好似唔拎住抽嘢翻嚟，好似唔安乐。 系啊，唔出街边有咁多好嘢买翻嚟啊？系咪先？即系你话买俾自己嘅，都系俾着俾你睇嘅啫。你话买俾大家食嘅，咁啊时时有得食咯，系咪？ 佢笑笑口咁话我又弹翻佢一句啦，唔蚀底噶嘛。咁、啊、我话好似唔去，好似去街唔买嘢翻嚟嘅咧，唔多似女人噶噃。 系啊，我都系咁觉得啫，即系所以话无论三岁到八十都系咁谂。系嘛？我哋好啦，嗱，陈伯同我 Annie 啊， 买嘢吓，唔系买老公仔女嘢啊，自己啊买些少嘢啊， 唉，个个都系咁噶，系啊， 梗系买嘢多过， 但系咁样就好啦，嗱，我都要即系同阿陈伯讲，其实咧，即系证明你哋屋企咧，即系由后生到而家咧。个经济咧都提供得好充足俾你啦，咁多嘢买到翻嚟几十年系咪先？ 我哋正话我1952年读完书出嚟就做嘢啦， 系咯，靠你咯，谂下又养到咁多仔女，跟住又娶埋新抱，而家又凑埋孙咁样，几开心。 我啲孙喺晒加拿大啊！ 哎呀，都犀利啦，你都唔简单噶， 两个新抱啊， 嗯。 八个月内两姑婆好开心啊，好两个新抱，新抱都结得婚28年， 系咯，哎，好有福啊，真系 一个27年啦， 嗯。好啦，嗱，我哋差唔多咯，时间陈伯同埋 Annie， 我哋有机会再一齐讲啊。 播一只，同我播一只《无尽的爱》，好唔好啊？ 我阵间帮你揾啦，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好啦，多谢你电话，拜拜。好啦，好啦，好，拜拜。真系有时听到呢啲故事咧，好开心吓。好啦，我哋赶紧接埋最后一通电话啦，呢一个小时嘅。好，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许生。 系啊，系啊。 系啦。 一分钟早嘅喎， 系啊，唔、okay. 好意思啊，我哋赶紧啊。 多谢你，多谢你，我系特别系纪念到我嘅细佬啊，佢喺加拿大10月10号生日。 嗯， 我哋一家大小冚唪唥分布喺唔同嘅地区，有妹妹就喺荷兰。 嗯， 咁就啱咗疫情嘅缘故咧，原本我哋系平时都系周围通来通去嘅，咁但系最后都系用 Zoom 啦，就一四代同堂啊。一齐大家喺用 Zoom 嚟通话， 好 我妈妈93噶啦，已经系啦，9府104。 咁啊，即系叫做有啲科技嘅软件可以都喺疫情之下，虽然飞唔到过去啦，但系都起码可以倾到偈，同埋讲祝福嘅说话。 系啊，孙仔喺美国啊，即系喺欧洲，喺美国、加拿大。 哇，咁你咪好多一手资讯都知咯，世界各地。 梗系啦，所以我成日好忙噶， 系嘛？ 睇个好似你嘅台一样啊，因为做中央情报啊。 哎呀，我都话你好犀利。嗱，我哋仲有少少时间，将啲祝福说话讲埋出嚟先。

早上时间嚟到7:08，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第二个钟头嘅 Beautiful Sunday 啊！咁啊，直播室咧除咗有我林慧 Barbie 之外咧，亦都有格先生。Selamat pagi格先生。 Selamat pagi Kak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teman-teman。 嗯，冇错啦。咁啊，今个小时咧多咗一个语言啦，同我哋一齐啦，就可以喺呢一个时段里边咧带俾大家更多嘅资讯同埋新闻啦。咁啊，格先生每个礼拜都习惯问下你噶啦，印尼嘅疫情而家点先？ 印尼个疫情都系仲系每日增加全国大概4000宗咁样啦。 嗯 嗯，就都系 all in all 都20多万噶啦。 嗯， 就希望就会啊好翻啲啦，同埋唔好咁多人真係有確診啦。 嗯，咁啊都係希望，雖然嗰個意識可能咧就冇我哋想象中咁強啦，咁但係咧喺薄弱之中，亦都希望佢哋因為今次嘅呢個疫情啦，就算你話而家又好，或者早兩日又好咧，先至多咗個防疫同抗疫意識咧，都希望可以及時地令到個數字可以低翻啲啦。 希望啦。 嗯，咁但係好啦，咁啊講翻咧，如果你話喺香港嘅印尼朋友咧，你覺得佢哋而家對於嗰個限聚令啦，又或者係嗰啲防疫抗疫措施嘅意識又點呢？ 香港嗰啲真係相對咧係好過印尼嗰啲好多噶啦，呢個係冇得否認噶啦。同埋亦都資訊，我覺得咧係有係翻譯翻印尼文噶嘛，同埋係有啲係同你哋講啊，或者係真係有教係點樣做嘅。所以香港嗰啲格格照講咧就係好好多嘅。同埋香港都係好似啲口罩啊又都充足啦。同埋你如果係唔係用翻呢啲手術口罩，你布口罩都有啦，同埋你搓手液啊、洗手啊，啲 facility 全部都有啊嘛，咁样边你去间public toilet 啊，去嗰个洗手啊，都全部都有简易，一定有噶。 嗯， 你抹手指都系好多地方都有噶。 系， 咁你如果冇你自己个袋，我觉得都会有咯。所以起码呢样嘢最 basic 嗰啲咧已经做咗做足噶啦，已经。 嗯，同埋咧，我觉得咧，唔知系咪因为佢哋会有一种大家都系离乡别井嚟到香港做嘢嘅感觉咧？佢哋其实比较上真系多一啲资讯流通嘅，譬如你话啲社交平台上面啦，又或者系喺啲通讯软件方面咧，就系有啲广传嘅信息嘅。咁我上个星期咧就见到，其实咧应该咁讲，之前好一段时间咧，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咧，有嗰啲唔同嘅团体咧就张贴咗一啲，譬如温馨提示啊，即系譬如教大家出门口三部曲，或者搭 lift 嘅几部曲。咁而家越嚟越多呢一样嘢啦，譬如可能系购物嘅三部曲，搭 lift 嘅三部曲咧，依家好得意，已经系写埋叫大家避免倾偈啦喺个 lift 入边。有一项系咁样噶嘛，保持距离之余咧，仲系避免倾偈啦。咁有啲商场咧就直情喺个 lift 嗰度咧划分咗啲格仔，就即系鼓励大家有啲箭嘴系啦，一人企一格，同埋咧尽量贴住即系墙，就可能就希望大家个距离可以尽量拉远啲啦。咁甚至乎有啲升降机咧系 mark 咗限制人数啊嘛。依家系多数咁样，扶手电梯我都见过有 mark 到，即系叫大家可能隔一级先再企咁样啦。咁都多咗嘅。咁我上个星期咧就咁啱先见到有个格格咧，就做紧啲乜嘢咧？佢系喺个 lift 入边咧，因为有一啲相关嘅防疫抗疫资讯啊。咁虽然咧佢系只系得中文版啦，即系文字版本啊，中文啦，同埋有英文版嘅。但我就见到佢咧影咗张相之后咧，就喺个手机度打紧啲印尼文。咁我就见佢打住啲1234 bullet point 咁样啦，我就怀疑，因为我唔识睇，我就怀疑佢系翻译紧嗰啲嘅资讯咧，就发放俾嗰啲朋友。咁所以点解我话其实佢哋嗰个力量好强大咧？就系因为一传十，十传百啊！即系当可能其中一个见到一啲重要嘅资讯嘅时候咧，又会将嗰啲相关资讯咧就系发出去俾其他啲朋友啊咁。咁我相信啲朋友会转发嘅情况都系比较普遍啲嘅。 同埋咧，格 Barry 觉唔觉咧，即系疫情未嚟嘅时候咧，香港咧都系洗手咧，都系唔系用番碱噶嘛？你 public toilet 都系屋企都系用碱液嘅，同埋抹手指都有嘅。同埋我知道咧，啲格格咧喺香港做嘢嗰啲咧个 training 啦吓，我系睇咗好多次，同埋格格都讲嘅。如果照顾小朋友嗰啲咧，印尼嗰啲喺印尼本地嗰啲要喂小朋友，如果个竹仔譬如话系好热嘅话。 係真係會吹噶嘛。 嗯， 你係用個口呼呼咁樣吹噶嘛。香港嗰啲你咁樣吹唔得㗎，所以咧香港嗰啲你見到咧係會帶個風扇仔嘅、 嗯。 你見唔見到先？ 都有見過嘅。 咁咧佢就去嗰度咧就筆個面個竹仔個面用個角羹咁咧筆少少，然後如果熱咧一係就係等一等先，一係咧就用個風扇仔吹 吹動佢， 吹動咧然後先俾個 B B 食嘅。如果你呢啲步驟你跟慣咧，你而家你咪已經做慣咗咯。同埋咧，你未俾 B B 食嘢嘅時候，你自己洗手啊，同 B B 抹下手啊，類似做翻呢啲咁樣嘅動作。咁你而家今日咪已經有個底咯，已經、 嗯、 你 basic 嗰啲嘢，你已經做慣咯。 格先生講得啱嘅，但系咧，你講開呢一個餵食嘅問題咧，你知唔知而家出咗一啲嘅餐具咧，係、 嗯、 會因應嗰個食物嘅熱定係凍咧，就變做唔同嘅顏色噶。咁所以咧，其實呢一種而家又再幫到手多啲。咁、 嗯、 即系又会勉强咗嗰个，即系话使唔使要试下咧？摆手背试啊，定还是叫爹哋妈咪试下咧？ 真系冇啦，香港啲价格一日啱啱啲跌，啱啱跌跌跌，隔两月话变成黑嘅蕉。 其实而家真系嘅，即系譬如你话咧，帮小朋友冲凉啊，要试水温啊，定还是喂嘢食咧，都唔使再自己亲身试嘅。好多时都会有好多用具咧、工具同法宝咧可以帮到手嘅。咁我相信咧呢一点咧，可能照顾开小朋友嘅格格咧，就更加知道咯。 Kesedihan hari ini bisa saja jadi bahagia. Esok hari, walau kadang kenyataan tak selalu seperti apa yang diinginkan.Ikhlaskan segalanya Keyakinan ini Membuatku bertahan Hidup yang ku jalani Masa yang ku hadapi Semua yang terjadi Pasti ada hikmahnya Walau kadang 傻傻傻傻的巴哈基亚的索卡里。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剛才就讲到啲信息嘅广传啦，咁当然啦，如果你收到啲文字信息，特别系嗰啲咧，即系话俾你听，你中奖啦，或者咧系通知你可能有啲信息要发生嘅时候咧，如果话自己系啲乜乜机构啊、乜乜银行咧，咁都要自己核实咗先啦，先至好。如果系属实嘅资讯咧，就将佢 send 俾你其他朋友啦。如果系假嘅，咁你都应该可以通知声话俾大家听。最近好似多咗好多呢一类咁样嘅资讯，咁样 咯。如果系印尼寄过嚟香港嗰啲咧，嗰啲喺印尼个 community 嗰啲咧，就真系不嬲都有嘅，就话你中奖啊，你有唔知几千万印尼盾啊，而家你可以去 click 一个 link 咧，你就可以去嗰度同人哋沟通，然后咧就可以攞翻你个奖品噶啦。 我想问咧，通常话俾你听中嗰个奖嘅奖品系咩嚟噶？ 钱咯。 我都系俾钱噶， 系啊， 哦， 梗系钱啦。 因为咧，香港都有一段时间好流行呢一种嘅骗案噶嘛。嗱，我将佢归类为骗案咧，系因为即系比较多见到啲报道咧，都系呃人嘅多过系真系存在嘅。但系咧，我记得呃咧，多数系奖品咯，好少话系真系现金咯。 因为奖品 咩你中咗嚿金啊，或者系中咗个咩旅游嘅唔知乜嘢套票。咁就叫你上去了解嘅详情，定係唔知要报名嘅填资料嗰啲啦。即 係 总之都係需要你本人上去登记呀，然后又要去做啲嘢先至攞到个奖品嘅。 香港我諗如果係真係抽奖嗰啲呢，係有啲 limitation， 好似係现金係有啲嘢係唔係咁方便俾啲人嘅。但印尼嗰啲唔係㗎嘛，真係 冇乜限制。 钱咁样即刻入去你个户口啊，但通常都系咁样嘅，咁就系啦，大家睇翻啦。但系个印尼个价格都系好醒目噶啦，即系我都未试过用你个产品，你突然间话要有钱俾我 ，I don't think so 嗰啲咧，我唔觉得系咯。同埋有一排咧都系。呢排都有好多啲电话咧，就系、是、你有冇收到啊 ？Baby， 冇 录音嚟嘅，就系唔知乜乜部门话俾你听， 哦、 又系嗰 咁呢个有呢、這个有， 又系嗰啲咧，就如果想了解详情嘅话，揿一字嗰啲。咁咧呢排咧格格都会收到嘅，我知道，因为你格格有去社交平台嗰度写，但系有一个格格咧，觉得系超醒目啊，佢真系 嗰度 大啲格格分享同我哋讲，第一好容易嘅啫，真系格格，但系格格门咧唔好，真系。中招同埋咧个 tips 咧，如果系唔想被呃嘅咧，第一，如果有电话咧，你睇个来电显示咧系唔清唔楚嗰啲咧，就第一时间唔需要光，唔听咪得咯。 系啊， 同埋唔系净系咩啊 ，Barry 呢排我都有收到电话，好奇怪嘅，系好似咧个 number 咧就系外国嘅，但后屘 check 翻嘅时候咧，个外国咧系真系唔知咩国家嚟嘅，你睇都未睇过嗰啲number 噶，系。东欧啊， 我试过啊，咩南韩啊咁啊嘛， 你知我又冇 friend 喺嗰度，咁呢啲电话睇咗有入嚟，我咪唔听咯，系咁简单啫嘛。咁呢个格格就话电话唔清楚嗰啲，唔系自己嘅 friend 啲，咪唔好讲我电话咯。第二，如果真系有啲电话系 local 嘅，你真系听咗嘅，但系你唔识嘅，咪识咗佢咯。 系啊。 同埋咧，你有冇听过话？就算你系真系唔小心意外地接咗嗰啲电话，譬如你头先讲嗰啲乜乜部门话俾你知，或者乜乜速递公司话俾你知点点啦，咁你第一时间咧，你都会谂一谂，因为而家可能尤其是疫情期间咧， 真系有订， 你真系有订嘢系啦，又或者你真系有谂过啊，会唔会系喺海外网购啲嘢翻嚟啦？如果你话本地嘅速递公司会唔会真系买咗啲嘢自己唔记得咗咧？咁你都会有呢个思考嘅。但系咧，我有个朋友就提醒我话，你就算听咗呢啲电话都冇办法啦。但系佢叫你揿掣咧，就千祈唔好揿，因为咧话如果你可能触碰咗某一啲嘅按键咧，就会将你个手机入边储存嘅嗰啲个人资料啊，甚至乎系啲付款嘅信息啊、记录等等咧，都可能会俾呢啲匪徒咧就系攞得到噶啦。咁。 所以就是要注意一樣嘢，但三如果真係有人同你講嘢嘅話咧，叫你攞資料咧，叫你俾佢你自己咩名啊，幾時出世啊，你個電話幾號啊，你個屋企個地址啊， 電話幾號應該唔使問我，因為佢打咗嚟。 我點知佢係咪 random 咁樣打？要 check 翻你個電話，頭先我打嘅，類似咪熄咗佢咯，熄咗佢嘛，唔使同佢傾咯。然後佢個電話再打你唔聽咯，搞掂。呢、這個係格格寫嘅、那個 tips， 我話格格清醒，格格叻，我中意呢個格格。 但我真係好想講咧，就因為成日有呢啲咁樣嘅案件發生咧，以致到咧。一啲冇来电显示嘅电话咧，就经常都会被忽略啦。 系噶，系啊，人哋嗰啲电话咧，如果系个 number 咧有少少系 是 啦，你唔会听嘅，所以有时咧、如果系我等紧电话咧，我去问个公司，你哋个电话打俾我嘅系咩电话？咁就好 sure 咧，你打你嘅时候我会听。如果啲电话唔清唔楚嗰啲咧，系 sorry 唔会听。 但系因为咧呢一排咧，亦都其实我觉得建立翻香港人对于啲电话冇来电显示咧，系有少少多翻啲啲信任嘅，因为咧。譬如疫情期間咧，好多做父母嘅都會試過收到老師用自己嘅手提電話打俾你啦。咁、有時候有啲老師可能唔係咁想透露自己嘅手提電話咧，就會講定啦。我會用一個冇來電顯示嘅電話去打俾你嘅咁。咁所以啲家長會開始會接聽啦咁。 但係咧，假如冇來電顯示老師打俾你咧，佢一定會講翻個小朋友個名，譬如話 Little Bunny 個媽咪，係、你就知噶嘛，唔會係邊個你請問你係邊個個媽咪？你講俾我聽先。 咁你問你。 系啦，你屋企系个地址系乜嘢？你电话啊，小朋友系几时出世？佢唔会问翻你噶嘛，系佢俾资料你噶嘛？ 系嘅，系嘅，系嘅。咁所以咧，调翻转咧，即系个题外话咧，就系咧，上个星期开始翻学啦。咁我有一日去咗凑 Little Bunny 嘅，你翻咗去学啫，我哋其实咁就。都有一啲相關嘅措施咧，我覺得幾特別嘅，因為以前咧，我記得咧就係譬如老師對咗一啲相關嘅證件啊，然後見到個小朋友又冇特別抗拒咁樣咧，就俾你拖佢走啦咁。咁但係今年嘅老師咧，我覺得有一樣嘢幾好嘅咧，就係咧要求小朋友走嘅時候咧，同佢講我係邊個，即係譬如我係 A、B、C， 而家咧我屋企人咧邊個邊個咧就嚟接我啦。咁跟住之後，哦，確認咗啦，跟住先拜拜咯。 咁都好啲，可能係咪因為戴住個口罩咧，遮住個面咧，跟中個老師都認唔到邊個係邊個個媽咪啊，邊個係邊個啊，婆婆啊咁樣嗰啲係咪啊？ 我都懷疑可能係，咁所以我都覺得好貼心啊！呢一個安排咧，即係令到啲家長咧都可以放心啲咯。 Rasanya kita selalu bertemu, tak ingin kehilangan waktu berdua. Dinginnya udara yang tak biasa. semua harus terjadi.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Twitter 发布短片回应自己的身体状况。特朗普说自己在抵达医疗设施时身体有不适，但现时感觉已经较之前好，又形容未来几日将会是真正的考验。他又指夫人梅拉尼亚身体状况亦良好。特朗普又再次赞扬美国医疗团队，认为团队一直进行了了不起的工作，亦感谢所有美国民众支持，期望自己能够重回工作岗位，完成竞选活动。美国白宫幕僚长梅多斯早前说特朗普情况很好，医生对他的生命征象感到非常欣慰。不过有传媒引述梅多斯在没几年之前指出，特朗普的生命征象一度令人担心，而特朗普的医疗团队亦被指信息混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对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纳戈尔诺卡拉巴克地区持续交火深表遗憾。古特雷斯透过发言人说，虽然国际社会一再强烈呼吁停火，但冲突各方仍然继续军事冲突。古特雷斯指出，军事手段无法解决冲突，持续敌对行为只会进一步加深民众苦难，对话是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这个是他的坚定信念。美国和欧盟就脱欧后的贸易安排仍然处于停滞不前的谈判阶段。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同意加快谈判，化解阻碍建立新贸易伙伴关系的重大分歧，两人亦同意定期交流。英国和欧盟就脱欧后的贸易安排仍然处于停滞不前的谈判阶段。在会议之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指出英国和欧盟都认同达成协议的重要性，将成为英欧未来战略关系的稳健基础。约翰逊和冯德莱恩亦肯定双方首席谈判代表对目前谈判进展的评估，即是最近几个星期的谈判取得一定进展，但在部分领域有重大分歧，特别是捕鱼权和公平竞争等议题。保安局昨晚发新闻稿表示，就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的案件，有议员明知香港没有法律基础向台方提供证据，但仍然发表误导性言论，令人以为政府可以这样做是不负责任。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回应说，港府两年几前要求台湾提供台方搜集到的证据，台湾已经提供给港方，反问如港府所言没有法律基础，为什么港府当时向台方提出要求，并在没有法律基础下接受台方所提交的证据。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本周中期风势颇大，早上天气稍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Maryanne 放假就唔好做家务，你去休息一下啦。

啦，而最高气温咧就约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咁啊，现时室外录的气温咧27度，相对湿度系81%，加埋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 Sekarang suhu 27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udara 81%. Sekarang ini bahaya api warna kuning sedang berlaku. Dan hari ini cerah dan juga kering. Dan ada sih tempat-tempat beberapa yang akan ada hujan sedikit. Tapi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32 derajat Celsius dan juga angin sepoi-sepoi. Kedepan beberapa hari juga akan ada hujan 1-2 kali ya di pertengahan... tapi kebanyakan juga cerah deh。 嗯，终于咧都系见到干燥呢一个字，即系唔系净系咁热啦，而反而系开始有啲凉凉地嘅天气咧，就伴随住干燥呢一样嘢啦。今朝都觉得个喉咙系有少少咳咳地啊，的而且确。嗯，饮多啲水啦，希望可以即系大家保养到声线啦。除咗唔系话净系做我哋呢一行嘅，即系大家平时讲嘢有时都会噶嘛。咁啊，特别如果可能有啲朋友仔咧，呢排可能觉得都放宽咗啲啲啦，想去唱下歌啊或者剩啦，咁就真系都要注意一下啦。因为呢啲天气一转天气咧，先至系最容易会喉咙痛啊、声音哑啊呢啲咁样嘅症状会出现咯。 同埋格 Barbie 如果系识唱歌，你识用声，我觉得格 Barbie 可能你讲得多咧都冇咁辛苦啊。 都会嘅，会习惯咯，只能够讲，未必系关识唔识事嘅，但系你可能即系习惯咗长时间咧，要系一个频率或者用一个声线嚟讲嘢嘅时候咧，就好似。会懂得避免咗有啲位置可能会比较伤啲啊，劳损啲啦，你就唔用嗰啲位置咯。 同埋咧，如果系戴住口罩讲嘢咧，你始终都系讲得会用力啲，觉得大声少少。 同埋咧，可能真系因为你，譬如如果你真系要正确嘅方法去讲嘢咧，你深呼吸吸气嗰一啖咧，其实会好大声噶嘛。我最近咧，其实真系测试咗好多唔同款式嘅口罩咧，当我讲嘢嘅时候咧，其实佢会有一个吸气嘅位置啦。咁我有时咧就会听到自己个口罩咧有啲浮浮浮浮浮浮咁嗰啲声音咯，即系好似啲大风吹到啲胶纸啊，或者系啲布粒，譬如呢啲声。呢啲声其实系因为吸气嘅时候咧，你有时难免要吸大啖啲啦。咁我就尽量吸气嘅时候咧，就可能另歪少少块面咯，咁就可以避免咗嗰啲口罩嘅浮浮浮浮声啦。系啊，不过其实都几难咧，有时你都好难，你有时真系要望住个屏幕去讲啊，或者某啲角度咧，你知唔知如果一喐咧，又可能会有其他嘅咩咩声啦。咁所以咧，尽量啦吓，如果有啲乜嘢咧，就多多包涵啦。 但如果譬如话系我哋唔识用声嗰啲咧，即系冇好似你咁叻啦，格 Barbie 吓。系啊， 分钟咧，如果出去咧同啲 friend 啊倾偈咧，倾得长气啲啲咧，翻到屋企咧个喉咙真系好攰噶。 同埋尤其是咧，其实印尼人咧，我觉得比香港人有一样嘢容易个喉咙唔舒服嘅就系咩咧？因为饮得好甜嘅嘢啊。即系如果你饮好甜嘅嘢，尤其是糖浆啊、糖水啊、糖茶嗰啲咧，其实你本身个喉咙咧喺呢一啲时候咧唔系润噶嘛，佢系比较立住咗啊。咁你呢个立住嘅状态咧，如果你唔去补充啲水分嘅话咧，即系如果你喉咙唔够湿润咧，其实就特别容易快干嘅。咁而干涸嘅喉咙咧，亦都特别容易咧系俾病毒感染嘅。咁所以咧呢样嘢就真系要小心啲啦。 仲以为如果系真系有啲嘢喺嗰度，譬如话如果转蜜糖得唔得啊 ？Gabby， 蜜糖嘅嗰一种可能系好啲，因为蜜糖本身有消炎作用啦，同埋有润喉作用啦。但系其实如果你系谂住要开声咧。你千祈唔好食蜜糖，因为你食蜜糖，就算系饮蜜糖水咧，佢都系会令到你嘅声带咧系开得唔系咁好。我问过几个唱歌老师都系咁讲咯，饮水系最好嘅，系啦，就唔好饮蜜糖水。尤其是如果你唱歌比赛，啊，点解好似嗰个发声位置咧张住，硬系好似有啲唔对路咁咧，就可能饮咗啲唔系好啱嘅。开声茶或者开声补品咁样咯。 我仲以为咧，真系有啲甜嘢或者咩箍住佢嗰度，张住佢咧，会好似做个 mask 咁样去个喉咙。原来唔系嘅， 未必系你平时发挥嗰个状态咯。除非你每一日都惯咗系饮呢一个黏度嘅饮品，如果唔系，可能你突然之间无啦啦先至去饮一杯蜜糖水咧，就未必会好适应咯。你用声嘅时候， 但有时真系同啲朋友倾偈倾得好多咧，就真系翻到屋企嘅时候咧，都系话系不如唔好讲嘢住啦，休息一下个声带啊，休息一下个喉咙先啦，真系好攰嘅感觉上，真系 需要休息 嘅。咁呢个系真嘅。咁所以咧，即系呢个时候咧，就轮到我休息一下，就交俾阿格先生讲下啲重要嘅资讯俾我哋听啦。 Nah, sekarang ini ada subsidi satu kali untuk rumah tangga berpendapatan rendah yang tidak tinggal di perumahan publik dan tidak menerima CSSA. Jadi dana peduli masyarakat ini sudah diluncurkan untuk program subsidi biaya hidup dan aplikasi sudah diterima dalam tarap-tarap dan tahap-tahap. Sekarang ini semua rumah tangga boleh memasukkan permohonan dari sekarang sampai tanggal 30 November. Boleh langsung masukkan sendiri atau pakai pos ke tempat-tempat service unit yang sudah ditentukan. Untuk detailnya boleh pergi ke website Community Care Fund atau telepon 2180-6666. 关于关爱基金的一些津贴资助，如果想知道多些详情就可以打这个热线电话的2180-6666 2180-6666 的。 Dan juga ada lagi satu pesan, yakni sekarang ini juga sama ada dana untuk community care fund juga memberikan tunjangan $10,000 untuk pendatang baru di keluarga yang berpendapatan rendah. Jadi orang dari keluarga ini yang umur 18 ke atas yang sudah ada di Hong Kong walaupun belum sampai 7 tahun boleh memohon. Jadi permohonan mulainya dari tanggal 27 September, boleh memohon online atau masukkan lewat kertas, boleh juga asalkan ada nama di bank, ada rekening bank, juga boleh menerima pembayaran lewat cek. Jadi permohonan ditutup 31 Desember 2020. Kalau ingin boleh ke website www.communitycarefund.hk atau telepon 3988-1810. 亦都系咧关爱基金嘅另外一啲津贴计划啊。咁如果想知道多啲咧，亦都系可以打下面呢个热线电话啦，就系3988-1810，或者上到去呢个相关嘅网站啦，www.communitycarefund.hk 嗰度咧就可以知道多一啲嘅相关资讯啦。咁其实都多咗好多呢啲嘅计划啦，今年咧真系多咗啲津贴啊资助啦。咁啊，除咗呢一方面咧，亦都有见到社会上面有好多唔同嘅组织团体咧。做咗啲譬如系啲病毒测试计划啦，或者啲验身计划啦，就俾长者啦。咁啊，印尼姐姐咧，之前我都有见过话有啲嘅 agency 转介佢哋咧去做一啲比较平价少少嘅病毒测试啦。因为原来而家翻印尼嘅话咧，都需要有啲嘅健康证明先至可以帮到佢哋啊嘛。咁啊，早前见到有啲印尼姐姐如果要翻去嘅话咧，都比较紧，到底香港边一度咧又会快啲啦？个报告准确之余咧，个价钱又平啲啦，咁都多咗好多呢一啲相关嘅资讯咧。流通咗嘅，咁但系都见到佢哋都 OK， 我见到都好似有几日就有报告有测试咁样咯。 系个测试话系，如果睇翻印尼嗰啲资讯咧，就话系要 within 72个钟嘅result， 佢哋先会接受嘅。咁就去到印尼亦都要填翻啲 online form 嘅。咁如果系。真係要翻去嘅時候，你都要做噶啦呢個步驟。 係啊，咁所以即係見到都有一啲相關嘅唔同嘅措施同埋安排啦。咁大家就真係要留意清楚啦。如果你屋企印尼姐姐咧，可能都有一個計劃，或者係如果你新來港嘅一啲家庭傭工等等咧，真係都要睇清楚最近嘅一啲唔同措施啦。睇下到底翻到去隔離係點啊，或者翻翻嚟之後隔離情況又係點咧，及早安排好曬嚇。咁雖然而家叫做信息萬變啦，每日嘅資訊同埋情況都唔一樣，就更加考下啲僱主。同埋啲格格嘅专注同埋嗰个留心程度啦，真係要睇住啲信息时时变，就唔好话今日安排咗呢就坐定粒六㗎，随时听日可能成个计划变晒都唔定呀。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格先生，我哋之前咧都探讨过印尼姐姐咧身兼好多职，要开好多唔同嘅屏幕同埋电子平台咧，去应付啲直播课程啦。咁而家卒之咧就变翻如常，好似以前咁样要凑翻佢哋翻学放学啊咁样啦。啱啱嗰个星期咧，我听过有一个经历啊，就系印尼姐姐陪同小朋友同埋一个长者去等校车啦。咁但系因为复课头嗰几日咧交通好挤塞同繁忙嘅关系咧。嗰、那個校車可能係好趕啊，佢放低咗上一個小朋友，下一個小朋友未上車咧，阿格格就同個小朋友一齊望住架車走咗咯。 啊， 跟住咁好好驚啦，即係你作為一個格格，你諗緊咁點算啊？咁樣啦，咁好彩咧就好聰明，即刻打俾佢太太同先生啦，咁就教佢咧截啲乜嘢車就可以翻到學校嘅地址係點樣咁樣咯，就嗱嗱聲放低曬手頭上嘅工作就帶佢翻學啦，咁樣都係呢啲情況咯。其实都几惨，我觉得好彷徨啊！ 会啊会啊，同埋格格咧，之前学咗啲嘢咧，会唔会再记得翻啊？定系乜嘢我都唔知，乜乜 classroom 啊，乜乜乜咧，点样 click 咧，仲会唔会咧即刻就抹干净佢？唔要啦，呢啲 information 冇 噶。 其实咧，你唔关学唔学第啲嘢事嘅，因为咧嗰啲软件咧成日都更新噶嘛。 诶，冇得冇得记得噶，系咪啊？ 你就算你话颜色啊，或者嗰个位置即系系点样揿边个掣咧，可能分分钟下个礼拜更新咗已经唔同。所以都冇办法啦，即系有时都系要自己多啲去学习啦。咁如果你话今次可能好多印尼姐姐咧应付个疫情咧，而学习嘅嗰啲新技巧咧，可能都即系定期要更新啊。随住个程式嘅更新咧，嗰啲技巧同埋知识都要更新一下。咁不过咧，抗疫嘅信息咧，当然时时都要记住喺心啦。都有啲嘅更新要同我哋讲一讲。 Iya, karena selalu kita harus waspada ya, karena virus masih belum berlalu kakak-kakak. Jadi kita tetap juga harus pakai masker dengan benar. Pakainya bagaimana, bersihin tangannya juga harus kita tahu ya. Jadi pakai masker dalam transportasi umum dan tempat ramai. Kalau kita bersihin batu, tutup mulut dan hidung dengan tisu dan buang juga tisu kotor, masker bekas dalam tong sampah yang tertutup. Jadi kita juga sering bersihkan tangan, cuci tangan dengan sabun cair dan air 20 detik. Kalau tidak ada fasilitasnya, kita bersihkan dengan sanitizer dengan kandungan alkohol. Dan di rumah juga, kalau kita pakai toilet, kita tutup sebelum dibilas. Dan ingat, siram pipa utrep pembuangan air dengan air setengah liter sekitar sekali seminggu. Dan kalau keluar pun, kita jaga jarak sosial paling sedikit 1 meter dari orang lain. Kita kalau bisa hindari keramaian, jangan jabat tangan dan kontak fisik. Dan tinggal di rumah sakit kalau saya nggak rasa nggak enak. Dan juga kalau ada gejala harus pergi ke dokter. Dan kita selalu jaga kesehatan ya kak. 嗯，咁希望大家咧抗疫期间咧记住啊，保持住咧社交距离啦，同埋个人嘅防护装备啦，同埋嗰个嘅常识啊，嗰啲措手咧都一定要自己一定要坚持住、坚守住啦啊！ tetap lah jangan sampai kita lengah lah kan. 嗯，冇错，咁希望咧可以同心抗疫嘅时候咧，疫情快快俾我哋击退，咁就可以咧第时代轻轻松松咯。 Yeah, 我期望冬天可以咧，即系戴个口罩都舒服啲啊。 系嘅，嗯。 依家叫凉爽啲都舒服啲噶啦，咁啊，所以今个星期日咧，如果格格出外嘅话，你记得一定要戴稳个口罩啦。 tetap kita itu menjaga diri sendiri biar tetap sehat ya kak。 系啊，希望今日星期天咧都有好嘅心情伴随住你，展开新嘅一周咧都充满住正能量。而下个星期日咧，朝早六点到八点，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继续有我 Barbie 林慧，拜拜咯，格先生， 拜拜 Barbie。 还有